本节目由云听荣誉出品。 好听在云听， 云听好听在云听。 云听的朋友你们好，我是演员杜厚佳。大家好，大家好啊，我是杜厚佳。然后呢，大家其实现在如果闲着的时候，可以在微博上搜索杜厚佳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就是大家看不着我的样子。第一次就是以这个职业身份算是第一次，因为之前给自己配过音，但这个是完全是在演绎人物啊，用声音演绎人物。这次确实是第一次尝试做这个广播剧演员，配音演员啊。之前呢可能是参与影视作品后期配音，会就是慢慢的也是在塑造自己的人物，但这一次是全新的一这个尝试啊，用声音去塑造人物，还是很有挑战性，又很有期待感，然后想看看自己在这一方面领域中是不是可以多了一份职业。区别最大的就是广播剧只要把台词和人物目的表达清楚，什么都不用考虑。但是影视剧呢，像我们拍戏要在现场照顾机器啊，照顾灯光，照顾美术、服装、化妆，很多东西再去表演，就会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会分散一些你的专注力。但在这一方面，尤其是这一次的工作性质啊，就是在一个棚子里边，然后去塑造人物，不需要考虑任何东西，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会有很大的提升。这次，哇哦！首先我是想说，就是做的这么精品啊，召集了业内就是优秀的老师啊，优秀的这个音乐家啊和剧本啊，有很多我非常非常的就是很期待。当我见到这部剧那一刻，我是非常期待，然后就看了这个题材是悬疑的，有很多可以让大家很期待去看剧中很多包袱的一个剧本吧。 2015年，杜老师主演喜剧电影《奔跑吧逃兵》，从而进入演艺圈，之后参演的古装武侠电影《三少爷的剑》《浪花淘尽》和青春偶像剧《异地恋》相继播出，在之后古装武侠剧《斗破苍穹》在湖南卫视首播。2019年开始出演的《天龙八部》《版纳风云》《大侦探马修》《鲁班四杰之伏龙海眼》跟观众见面。2022年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农民院士》上映。相比于拍戏，录制有声作品有什么不同呢？ 说还是说到刚才那个点了，因为在影视剧表演呢，你的台词和你的这个肢体和你的表情融合化，你会把人物展现出来，就展现出来。但是这个呢是完全用声音，哪一句话一旦要是说的不够清楚，情感表达不够就是清晰的话，它就会丢掉一些整体故事线。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段词是讲的别人来陷害我，说你是不是杀人了，是不是杀人了。但是我那一刻如果在影视剧表演中，可能我的神情和肢体会大于台词，但是在棚子里面呢，在这个广播剧这里边他不需要看不到你的其他东西，你只需要完成台词。但是我台词那一刻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没有到害怕呀胆怯那个状态。然后我们的导演张涛啊，涛哥，我们的台词指导、声音指导杨旭老师对我的一些个点拨，我突然那一刻我真的害怕了，我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录音我都感觉到害怕的感觉。所以说将来如果再拍影视剧的话，我会记住这一刻，再用台词去加大这个剧情的影响力。 皮囊的原创主题曲和原创配乐听了吗？ 听了，我天哪，我们有个工作群，当时就是制作人发到群里的时候，我听了第一课，我说这个这么美妙的旋律和声音配的我们这部剧，哦，高级，就是一听你会想听第二遍。你有一次我们在现场就是拍海报的时候，还记得大家放着音乐然后一起拍进入人物状态，我就想这首歌在哪儿听过，好耳熟啊，原来是前几天刚在我们群里听过，就是他一听你会让你马上记住旋律。你们也期待一下，最大收获就是接触了和认识了一些虽然是一个行业但是在不同领域中的优秀伙伴啊，和大家一起交流啊，一起去聊一些 专业上的东西分享一下，这个是收获非常大的。然后这次也能很有幸的跟总台合作学习，我希望我们制作人涛哥导演啊，多给我们这些机会，让我们以后有时间了一定过来多多演绎，也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些可以演影视的演员用台词去塑造人物的一个另一面状态。 录制皮囊的过程中，杜老师最难忘的一场戏是什么？ 我记得有一场戏是我跟我的对手郭嘉诺，他参演过很多大戏啊，《庆余年》啊，《斗罗大陆》啊，《天龙八部》等等啊。因为我们俩结识也是因为我们俩同时拍的《天龙八部》啊，希望大家也可以关注关注我们今年刚新播的《天龙八部》，杜侯家啊，就是我饰演的是游坦之，嘿嘿嘿。我记得那场戏啊，是一个情感戏，他演一个父亲。他演一个父亲的时候呢，这个房间，我们这个录音棚里面，他有个道具是一个水壶。他一个孩子，当时剧透一点点，因为那个孩子是被吓得不会说话了，我们戏里的一个女主角。然后他是演的爸爸，他孩子有一天突然间可以开口说话，他那种激愤，那个激动啊，那种情绪啊，他加深了一下，他就捧起了水壶，把水壶当做他的孩子。我就在旁边，我简直笑得不行，我还得忍住，但是我不能露出任何声音。哎呦，那场戏我觉得一个演员在塑造人物，在完成角色目的的时候啊，是多么的用心啊！大家如果看到那一幕会觉得好笑，但是他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在干嘛，我在跟谁说话。所以说我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多多期待我们这部剧啊，看看我们这些演员呢台前幕后的一些经历，让你们感受一下。 录制皮囊的过程中，杜老师好像从来没有正点吃过饭。 真的，我们为了把一个作品呈现好给大家，吃盒饭永远不在正点吃。演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呢，就比如中午12点开饭了吧，但是这会儿你这角色演得很爽，导演呢也很有感觉，一拍即合，就一直录到三四点，下午三四点才想，哦，我们是不是该吃午饭了，盒饭就凉了。晚上聊聊这个角色啊，聊一些剧本啊，就这个一聊聊到凌晨，大家一起聊啊，一起聊人物啊，一起聊这个角色之间的这个矛盾冲突，一聊聊到凌晨两三点。完了第二天，对，7点钟进棚，我们家住差不多要距离一个多小时，5点钟起床，几乎不愿睡了。我们领导对我们还是很关心的啊，我们涛哥。就是枯燥归枯燥，但是我们把角色和人物和这部剧就是拿出100%的状态展现出来，让大家看到和听到，我们就是收获的。嗯哼，哇，哎，我们庆余年的主角来了，我斗罗大陆了，二哥来了，二哥中午好，二哥。我这样，我分享一个这个事儿，这是我真实感受啊，就是有一天我们建了一个工作群，大家演员啊，然后制作方啊，就是我们大家都在一个群里，然后有什么新的这个进展我们都会分享到群里。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大家一起见面的时候，拍海报，拍 VCR， 然后拍宣传，大家一起拍摄，有很专业的团队，有影视的导演啊，然后呢又有很优秀的音乐歌唱家唱的主题曲。其实我当时进群那一刻，我还是会有一些胆怯，那种胆怯是怕完不成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因为它毕竟不是影视剧，是广播剧。然后看到大家都很激情很热情，然后在群里聊这个事情，都希望把它完成好，包括看到拍海报的老师，拍 VCR 导演，又看到美妙的音乐，我越来越有动力。当我进棚那一刻，我们声音导演涛哥对我们一些个方向把控和这个专业上的指导，动力十足，干劲十足，反正很期待，真的很期待说这部剧最后精简完，然后在云听 APP 大家可以搜索到我们皮囊，大家期待一下，谢谢大家。 云听好听。 听在云听。